汗水半心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的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不吃的柏油路太硬，猜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把一片被文明糟蹋落地海洋和天地，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新的一期的音乐导航又和各位来相见了，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能够锁定你最认可的频率来关注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郑智化的水手。对于听着周杰伦长大的九零后来说，郑智化或许只是似曾相识的过去式，然而对于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少年时期的人而言，郑智化却是他们青春岁月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的作品当中的叛逆、伤感、灰色、自我以及抗争，都是少年人心事的寄托与情绪的出口。郑智化这三个字儿，是人文的意志、清醒的自我与透彻的真情。20世纪90年代，郑智化一共出版了13张的唱片，创作了《麻花辫子》《水手》《星星点灯》《堕落天使》还有《游戏人间》等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用歌声影响了华语世界当中的一代人。他的歌声当中有愤怒，有批判，还有更多的是带给大家的励志和对命运的不妥协，这也使得腿脚残疾的他成为了华文音乐殿堂的偶像级的励志人物。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这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寒夜里雪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OK， 看看时间，今天陪伴各位的30分钟的听经典的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在每天节目结尾的时候，我还是要重申那句话，如果你很喜欢音乐导航的话，很喜欢这家电台的话，可以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那么想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为你的朋友送出祝福的话也是 OK 的，大家可以来关注肖辉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 SYMM0321， 给我留言，我会看到。明天再见吧。